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赵龙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晴，最高气温9摄氏度，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最低气温-5摄氏度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70，首要污染物为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香港特区举行第7届立法会选举，林郑月娥呼吁为香港未来投下信心一票；短池游泳世锦赛，李冰洁为中国队再添一金；陈清晨、贾一凡组合进入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决赛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于今天8:30开始投票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0在位于罗便臣道的高主教书院票站完成了投票。林郑月娥对记者表示，此次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，意义非常重大。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附件2、《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》以及香港特区有关法规，新一届香港特区立法会将由90名议员组成，其中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、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。18号，台湾地区举行4大公投案投票开票，当局选务部门晚间公布开票结果，重启核四、反莱猪进口、公投榜大选、真爱早教案均未通过，不同意票都突破400万张，且多于同意票。体育方面的消息，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18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继续进行。奥运冠军李冰洁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展现强劲实力，一路领先，以8分02秒90打破了赛会纪录的成绩，获得金牌。这是中国队开赛以来获得的第2金。短池游泳世锦赛是在25米长的泳池里进行的游泳世界锦标赛，由国际泳联主办，每2年举行一届。2021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进入了半决赛争夺，在女单2场比赛中，中国选手何冰娇和张艺曼双双告负，拿到了铜牌，而女双的陈清晨、贾一凡组合仍旧表现强势，以2-0淘汰对手进入决赛。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。 陈清晨和贾一凡的凡尘组合几乎已经无法阻挡，面对羽毛球世锦赛女双的卫冕冠军日本选手松木麻佑、泳员何可奈，他们2-0战胜了对手，昂首晋级了决赛。这场比赛在赛前被大家认为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较量，结果比赛的过程却是一边倒。面对对手的挑战，中国组合在发接发和连贯上明显占优，虽然日本组合拼得很凶，但过多的失误让他们最终以15-21、12-21落败。赛后对于这么一路出色的发挥进入决赛，凡尘组合感觉不可思议。 Unbelievable， 参加了4次，然后就是第2次进入决赛， 连这些前4都是第二次。 对对，因为我们赛前第一次采访的时候，我们就说过，一个周期奥运会结束了之后，我们说好了，我们要把自己当新人一样，只是我们之前遇到的一些经历，是好的经历和不好的经历，我们都化作是一个自己成功的，就是未来的一个经验，所以。我们这次就是目标也很明确嘛，对吧？就是冲击每一个对手，我们就是新人，对。 说到比赛胜利的关键，贾一凡说，还是默契的配合和强大的自信心。 我们俩的那个配合上面，我感到比较满意吧。对，然后两个人的精神面貌，这些就是去对这个比赛的渴望嘛，就胜利的渴望。对，我们是一致的。 和女双晋级相比，中国队在女单上显得有些遗憾。何冰娇面对头号种子中国台北的选手戴资颖，双方苦战3局，最终何冰娇1-2落败，再次收获了一枚世锦赛的铜牌。 首先又拿了一个铜牌，还是挺开心的，然后也有些可惜，希望下一次还能有更好的成绩。 而在女单的另一场半决赛中，首次参加世锦赛就打入了4强的张艺曼，0-2不敌2号种子日本选手山口茜，两个19-21的比分失利， 还是有些遗憾。 今天做的还是挺好的，只是说在关键分的上面就是没有把握好，盯得不够，感觉盯得不够紧，所以就没有处理好。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吧，然后希望之后可以继续保持。 今天羽毛球世锦赛将迎来最后一天，五个单项的决赛将会陆续进行。 新闻热线今年三月曾报道过，分中四村在2015年前后启动拆迁，大家签订协议后陆续搬走，开发商承诺两年回迁，但是回迁楼却迟迟没有动工。报道播出后9个月，多位居民再次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，回迁楼还是毫无踪影，这让大家十分的着急。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？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再次追问，马上来连线他。你好，川子。 主持人你好。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到的情况。 当时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我去这块地这个回迁地块探访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地块是被围挡围着，然后目前没有动工。但是呢，在我在12月15号再次探访的时候啊，发现这个地块呢还是被围挡围着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动工的迹象，甚至说原来从马路边通向地块的这个路呢也是被围挡封住了，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进去看一看这个地块里头的样子。那么听居民介绍说啊，最近呢不仅是他们的回迁楼迟迟没有音讯，就连他们的每个月用来租房的这个周转费，也就是开发商发给他们每个月的这个租房的周转费，他们现在都没有办法按时的拿到。他们还听说啊，这个开发商嘉富龙地产有限公司可能资金出现了一些状况，没有办法按时再支付他们的这个周转费，所以呢大家是非常的着急。既没有钱租房，现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回迁房呢也是迟迟都没有办法入住。主持人。 那目前分中四回迁项目进展到哪一步了呢？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向北京市规字委丰台分局进行询问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表示说，开发商正在办理一些规划方面的手续，但是因为这个他们提交的这个回迁方案的容积率存在一些问题，不符合规定，所以呢让他们进行完善修改。那么我最近再去确认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规字委丰台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啊，这个容积率的问题目前是也已经解决了，但是呢还会存在很多其他的问题，目前开发商是正在修改图纸，也就是说开发商目前还没有取得这个规划许可证，没有办法开始去用这块地进行回迁楼的建设。那么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开工建设呢，工作人员表示也还不能够确定。那么目前呢这块地的管辖范围是属于这个承秀寺街道的这个辖区内，然后承秀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向我表示说啊，目前街道办事处正在和开发商还有区里面积极进行沟通，来协调这个事情，尽可能的把这个回迁的事项往前推动。但是呢到底居民什么时候能够住进这个回迁楼，回迁楼什么时候能盖好，他们也没有办法保证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开发商能够抓紧时间进行协调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主持人。 好的，感谢川子的调查报道，再见。 再见。 好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。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9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5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70，首要污染物 PM10， 空气质量良。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3.3，道路基本畅通。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，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赵龙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。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，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、树标杆。